第160集，定式装置。龚应贤那天说的话确实让人意有些担心，于是他每天都给他爸打电话，确认他爸在新的地方过得怎么样，每次也都得到了令他放心的答案。冷静几天后，仁义开始重新思考他和龚应贤的关系，他还是无法对龚应贤做的事释怀，可每每看到对方沮丧焦急的模样，他的心就会跟着揪痛。他意识到哪怕到了这个地步，他依然本能的不愿意让龚应贤难过。他一面唾弃着自己，一面挣扎于该如何与龚应贤继续合作下去，甚至于他和龚应贤的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天两人之间唯一的联络是龚应贤让他用官方账号发布一些告诫未成年人注重消防安全的案例，以此来刺激方之旭。仁义照做了，然后很快就奏效了。一个周五下午，方之旭出现在了凤凰中队。方之旭穿得很休闲，肩上背着一个大书包，以书包下坠的姿态来看，里面显然装了许多书。 你来中队做什么？ 我刚下了补习班，正好路过。跟我前两年来没什么变化吗？ 嗨，一个会客室能有什么变化？坐吧。喝饮料吗？有可乐和牛奶。 不要。 方之旭显然不喜欢仁义把他当小孩子看待，他故意插着腿坐在沙发里，以增加自己的面积。 我记得你今年高考是吧？成绩怎么样？想考哪个学校？ 还行，上个一本没问题，能交差就行。 向谁交差？父母？ 还能有谁？ 这可是为了你自己，你应该好好读书，大半夜不睡觉跑去那种地方干什么？ 你真的想知道吗？ 你不要故弄玄虚啊，你要说就赶紧说，大人真的很忙的。 我说了你会告诉警察吗？ 如果你说的信息有用，我当然要告诉警察了，我本来就要配合警察办案。 那我为什么要说？ 那你为什么要来？ 你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你这句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 当时孙排长为什么牺牲？新闻报道很模糊。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不行吗？我想知道一个英雄是怎么陨落的，为了救一个小男孩怎么救的，为什么偏偏死的是他，他死前说了什么，他有没有…… 闭嘴，滚出去，不然我就把你扔出去。 凭什么？我只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牺牲的是孙排长而不是你呢？ 仁义猛地从沙发里站起，几步走到方之旭面前，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方之旭的胸膛剧烈起伏着，他仰望着仁义，目光畏惧之中又带着明显的兴奋。 滚！ 我跟你交换，你告诉我孙排长是怎么死的，我告诉你我在文辉商场看到了什么。 臭小子，你想戏弄大人，你真以为自己有那个斤两？ 我没有戏弄你，我真的看到了一样东西，很重要的东西，而且我还带走了。 什么东西？ 仁义松开了他，恶狠狠地盯着他。 给我一点提示，否则我不会相信你。 你们现在得出的起火时间是被设计好的，我拿到的那样东西可以帮你们确认一个重要的时间线，也许可以帮你们抓到凶手。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嘿，我不能说。怎么样，交换吗？ 好，我告诉你。 这是自孙定义走后，仁义第一次被迫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悲伤，时时把龚应贤的提醒不要被方之旭掌控情绪放在心头，抹掉了许多细节，冷静地把事件描述了一遍。方之旭听得两眼放光，不停地追问细节，都被仁义呵斥了回去。仁义说完，方之旭意犹未尽地说， 这是一个标准的英雄结局，你知道吗？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可惜我以前没有特别关注过孙排长。 把你在文辉商场发现的东西给我。 孙排长这个好难超越了，火场 幼童绳索牺牲，每个元素都像电影大片一样打动人。任队长，你要怎么样才能拥有一个比他更绚丽的结局呢？ 给我。 你有录音吗？ 没有。 把你的外套脱掉，口袋掏一下，手机给我。 任毅深吸一口气，把外套脱了下来，全身的口袋都顺了一遍，最后把手机扔给了方之旭。 赶紧给我。 可是我已经扔了。 任毅一拳捶在沙发椅背上，气得想掐死这个混蛋。 你他妈敢耍我。 我从来就没有说要给你，我只是说我会告诉你是什么东西，我会遵守承诺的。 任毅恶狠狠地瞪着他。 其实我也说不好那是什么东西，是自制的一个定时装置，大概这么大吧。 一个开关插座的大小。 对，差不多，可能再大一点点。 任毅想起他在那堆布料灰烬下发现的印记，果然有重要的证物被拿走了，而且就是被眼前这个人拿走的。 奇怪，这么重要的证物虽然是被埋在废布料和灰烬之下，确实不好发现，可他都发现了，警察为何没发现，以致几天后还能被方之旭捡走，这太缺乏经验了吧。又或者当时真的被水枪冲走了，所以只有痕迹没有食物。那方之旭又是怎么在废墟里找到的？不，这不可能是巧合。你是怎么知道这样东西在现场的？ 你应该知道赤天使吧。 你上赤天使？哼，你可真敢告诉我。 上暗网又不犯法，不管你是告诉警察还是告诉我父母，我都无所谓。 你是怎么在赤天使上得到这个信息的？又为什么要去现场找？ 我之前进过一个群，有人不知道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城市，他单独找到我，说给我一笔钱让我去找一样东西并且处理掉。钱我没有，我一直都很想去看看，毕竟那是你终身难忘的地方，对我也有特殊的意义。 他有没有告诉你周边警力何时撤离？ 没提什么警力，他告诉我时间我就去了。 那你是怎么找到那个东西的？他还在原位吗？ 原位？我不知道原位是哪里，我是在垃圾里翻出来的，它是金属的，有点变形，但是没有烧毁。 你把它扔在哪里？ 路边。 任毅知道方之旭在撒谎，这样东西如今究竟在何处，方之旭是不可能告诉他的，但他还是追问道： 路边？哪里的路边？ 就是随便一个路边啊。 我要具体位置。 大概就是我回家路上安方街第二个十字路口那家花店前的垃圾桶里吧。 你有没有拍照？那样东西上面有什么特征？ 没有，都烧成那样了，我真的看不出是什么。金属的，很臭。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它是定时装置？ 我从那个人的话里猜出来的。 所以一切都只是你的猜测而已。你的话真是没多少可信度，你只是想装逼吧？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爱信不信。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去那儿不是闲得无聊，也不是脑残，也不是为了钱，我只是想要参与，想要更接近你而已。 任毅眯起眼睛看着眼前这个稚气未退的少年。 你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吗？你不觉得自己的心理状态不正常吗？ 那又怎么样，这世界上有几个正常人？只不过大部分人会伪装，而我不想伪装。你跟所有人都不一样，你是对抗火的勇士，千万不要变成那些凡人。 我本来就是凡人，这是我的工作。 方之旭的目光令任毅极度不适。 你应该去看医生，你这样早晚会把自己毁了。 我会一直关注你的。 警察也会关注你的，你已经可以负刑责了，我劝你最好不要做出无法挽回的事。 知道了，我没有那么蠢，我只是想做些有意义的事罢了。